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一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管弦乐作品，曲目有1812序曲，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奏，谢利布里尔指挥，D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，如歌的行板，孔特劳弦乐四重奏团演奏，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，彭蒂宁演奏， B 小调第六悲怆交响曲第四乐章，雅尔维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奏。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激动人心的画卷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交响空间，每天8点20点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.6兆赫的交响空间节目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管弦乐作品，曲目有母亲敲我的歌，男高音演唱米良美依， C 大调第一斯拉夫舞曲，塞格斯坦指挥德国莱茵普法尔茨爱乐乐团演奏，管弦乐狂欢节，贝克尔斯指挥马来西亚爱乐乐团演奏， D 大调前奏曲与副歌，管风琴演奏艾丽森， E 小调第二斯拉夫舞曲， F 大调第四斯拉夫舞曲，塞格斯坦指挥德国莱茵普法尔茨爱乐乐团演奏，第八交响曲第三乐章，郑明勋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奏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Peace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